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老师依然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讲座的后半部分啊。Continuing on with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minar, the professor continued to introduce do's and don'ts about the field trip to archaeological sites. 接下来这一部分的听力呢，是继续讲这个参观访问实地去考察岩洞壁画这个艺术形式它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听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下生词。首先呢就是 sites 这个读音 个， 哎，它有两种拼法，一个是 sight， 还有一个 s， 一个是 sites， 还有第三个 哦，第三个是 cite。 嗯哼，没错，所以这三个单词的读音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在我们这个考古的一个遗址，这一个具体的地点是 sites，S-I-T-E-S 啊，请大家记住。他说，we're going to a number of sites 啊，我们会去参观几个岩画的地点，这个遗址。好，这是第一个，请大家注意到的。第二一个词就是 unintentional。intention 这个词，名词是意图，那 intentional 呢是有什么意图的，而 unintentional 呢就是不是故意的，不是有意的啊。他说这个 it's usually unintentional when it comes to damages caused by visitors 啊，就是在参观来访问这个岩画地点的人啊，这些人里边可能会不是故意的，就造成了一些对岩画的损害。好，再来呢，下边一个呢，就是 to observe at a distance， 就是在远处去观察instead of walking all over it， 而不是说在这个岩画的这个地址这儿反反复复的这个周围去仔细的看，其实是要有一定的距离。再接下来呢就是 priceless， price 是价格， priceless 就是无价的，形容其昂贵和金贵。这句话呢是 you can easily burn priceless undiscovered material by doing so， it's really dangerous in dry areas， 在一个非常干燥的地区，你很可能就是无意之中就会烧毁那些无价的没有被发现的这些材料。好，再往下一个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 climb 这个单词呢 spelled as C-L-I-M-B 而这个 B 它是不发音的，所以你不能读成 climb， 而是读成 climb 就结束了。好， 是那个 B 是不发音的， 没错，这个 B 是不发音的啊，请大家一定记住。再来呢就是 fragile， F-R-I-G-I-L-E 两个读音，可以读成 fragile， 也可以读成 fragile， 就是易损易碎的东西。比如说你看包装箱上如果里边放的是玻璃花瓶，它就会标上 fragile 形容词。好，这是咱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生词的部分。那么留一个生词啊，大家琢磨一下什么意思。intact，I-N-T-A-C-T， 两个选项，一种是 untouched， 一种是 undamaged。然后大家听一下句子中，他说 ：“You should leave the site intact。” 作为注意事项呢，你在离开，就是你在走的时候，整个的这个遗址它你是不应该怎样怎样，就是 leave it intact。 好，那我们现在放录音，请大家仔细听。 好的。 Now, before I invite you to join in a discussion in this second part of the seminar, I'd like to make some very important points about our fieldwork, and in fact, any field trip to look at rock art. We're going to a number of sites, and we won't always be together. The single largest problem faced by people who manage the sites is, yes, I'm sure you've guessed, damage caused by visitors, even though it's usually unintentional. Whenever you do go to a site,Don't forget, you can learn many things from observing at a distance, instead of walking all over it. This can really help to reduce visitor pressure. People often say, well, there's only two of us, and just this one time. But maybe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And then, some basic rules to guide you. We'll have our own camp near a village, but remember never to camp on a site if you go on your own.It may be disrespectful to the people of that culture. And certainly don't make fires, however romantic it may seem. It's really dangerous in dry areas, and you can easily burn priceless undiscovered material by doing so. So, how are we going to enjoy the rock art on our field trip? By looking at it, drawing it, and photographing it. Never by touching it or even tracing it. Rock art is fragile and precious.Remember that climbing on rocks and in caves can destroy in a moment what has lasted for centuries. So, no heroics in Namibia, please. Try to be extra careful and help others to be too. Oh, and lastly, please don't even move rocks or branches to take photographs. You should leave the site intact. I'm sure I can rely on you to do that. Well, that's about all I want to say before today's first discussion.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ask them now. Oh, and don't forget, you'll find some fascinating information about worldwide sites on the internet. Right, first question then.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听完了录音之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intact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 untouched， 就是没有碰过的。 对了。就是人家原来是什么样，你不要去挪动啊，也不要去触摸， 没有接触过的，完好无损的， 没错。 Intact. 好，那我们逐句的来，再把这个整个的部分说一说。 好。 Now, before I invite you to join in the discussion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minar, I'd like to make some very important points about our field work, and in fact, any field trip.To look at rock art 啊，他说，在我们开始第二部分的研讨会之前啊，我想呢先给大家讲几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这是在参观任何一个啊，就是我们此次要参观的岩画的这个地点，以及任何一个岩画地点都要遵循的注意事项。We're going to a number of sites, and we won't always be together.啊，我们会去到好几个地点，但是呢，可能不是大家一直都在一起去做这个参观。The single largest problem faced by people who manage the site is, yes, I'm sure you've guessed, damage caused by visitors, even though it's usually unintentional. 那么对于这些管理这些遗址的人来说呢，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挑战啊，问题啊，我猜你们也都想到了，那就是来自于参观者并不是故意的那种损害。Whenever you do go to a site, don't forget you can learn many things from observing at a distance instead of walking all over it. 啊，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参观这样的地点，不要忘记从远处啊，远观其实是能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啊，而不是说呢在这个遗址的内部走来走去。This can really help to reduce visitor pressure. 啊，这可以确实是能够帮助减少游客所对于这个地点带来的压力。People often say, well, there's only two of us and just this one time. 好多的时候呢，这个参观者就说，哎呀，我们就两个人啊，而且就来这么一趟。But maybe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啊，但是呢，有可能成千的人都是这么去想。And then some basic rules to guide you. 啊，下面是一些基本的给大家的一些指导的原则。We'll have our own camp near a village.啊，我们会在一个村庄的附近有自己的营地。But remember, never to camp on the site if you go on your own. 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你是自己独自去的话，一定不要在这个遗址旁边安营扎寨。It can be disrespectful to the people of that culture, and certainly don't make fires, however romantic it may seem. 啊，他说对于当地的文化来讲呢，如果你去安营扎寨呢，其实是很不尊重人家文化的，并且呢，不要去生火啊，不管貌似这个生火这件事儿是多么的浪漫，就不要去点篝火啊。大家一到野外，有时候就觉得弄个篝火晚会啊什么的。It's really dangerous in dry areas, and you can easily burn priceless undiscovered material by doing so.啊，说这个干旱的地区呢，这么做其实呢很容易就会去烧毁价值连城的没有被发现的这些个东西。 So how are we going to enjoy the rock art on our field trip? 啊，那么我们在实地考察岩画的这个行程中，到底怎样才能够去欣赏享受这段旅程呢？ By looking at it, drawing it, and photographing it. 啊，你可以通过仔细的去看啊，去画画或者是去拍照都可以。Never by touching it， 啊，就是永远不要想着要去摸它。 哦，不能摸的哈。 所以刚才 intact 其实就是 untouched， 就是从来没有被碰触过的。 啊，对了，就是你看这个好多产品都说啊，请勿触摸，就是让你不要去摸它。Rock art is fragile and precious. 啊，这个岩画呢，其实是非常易碎的，就很容易被损坏，并且呢，它是非常的值钱。好，那我们来看呢，他说这个岩画呢，自己很容易被损坏，并且呢，它是很值钱的，非常的珍贵。Remember that climbing on rocks and in caves can destroy in a moment what has lasted for centuries.啊，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要去爬到那个岩石上，或者是在这个岩画洞穴里边，就是有可能一瞬间就把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文物就给毁了，就是毁于一旦。So, no heroics in Namibia, please. 啊，所以呢，在纳米比亚呢，大家可千万别去逞英雄。Heroics, 啊，就是英雄的。Try to be extra careful.啊，一定要额外的仔细和小心 ，and help others to be too。啊，并且呢，要帮助其他人，也要额外的小心，就是指保护这些文物。And lastly, please don't even move rocks or branches to take photographs。最后一点也是要强调的，就是千万不要去移动那些树枝儿或者是岩石啊，就是为了去好好的拍一个照片。你说我把这个搬一搬吧，是吧？搬完了我拍照就没有挡着的了啊，那不行。You should leave the site intact 啊，这个保护的这个遗址就是不能动啊 ，intact 就是这意思。I'm sure I can rely on you to do that 啊，说我呢很确定这一点，我能够靠得住大家，也就是说我能相信大家去做到这一点。Well, that's about all I want to say before today's first discussion. Bu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ask them now. And don't forget, you will find some fascinating information about worldwide sites on the internet. 啊，他说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今天在这个第一部分的讨论中要想要跟大家说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还有问题的话啊，就现在就可以问了。同时呢，还不要忘记在互联网上能够搜到关于这些世界级的岩画遗址的非常有意思的信息。 Right, first question then. 啊，好的，那么现在就请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分句讲解部分。 嗯，我觉得您讲的特别的透啊，把每一个句子都解释得非常清楚了。相信同学们再听一遍的时候呢，肯定能理解所有的含义了。 好， 那我们现在练练耳朵来听一下今天这一段听力材料。 好，咱们再放一遍录音。

in the street. 啊，我被这个大街上一个行人所穿的鞋而吸引。啊，这个 fascinating, fascinated, 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它的用法。好，再往下一个词是 unintentional。 就它不是有意的， 对，不是故意的啊。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就是这个错误是无意中犯下的。 This mistake was made unintentionally. 对了，非常好啊，直接转换成副词的形式。The mistake was made unintentionally. 再来啊，我出于无心伤害到了你。怎么说呢？嗯 ，I hurt you unintentionally. 对了啊，你也可以说呢I was hurt 啊，就我被无意中伤到了，就是 I was hurt unintentionally 啊，就这个 unintentional。 再来啊，I didn't intend to hurt you but I know that you were hurt， 就是我没有故意的去要伤害你，但是我发现了你还是受到了伤害。 嗯， 所以你看这个 intent就英文的表达还是挺精确的。好，再往下一个呢，就是 extra helpful, extra careful。就是这个 extra， 本来咱们就知道就是 XXXL， 是吧？就是 extra 的意思，就是非常怎样怎样。那么 be extra careful 就是要非常的仔细和小心。英文跟 extra 一样的用法还有一个是 super， 比如说 it is super cold， 啊，你也可以说 it is extra cold。 超级冷， 超级冷， 特别冷 啊！但是通常来讲，大家说，哎，这不是形容形容词的吗？为什么不用 superly、extraly？ 它就这样用啊， 它合到一块儿去了。 extra cold， 咱们中文里面说超冷啊， 啊，对，就是这样。 特冷啊，它合到一块儿去了。 那你现在造一个句子哈，这个苹果超好吃。 This apple is super sweet。 嗯哼。啊 super delicious, extra delicious 都可以啊，所以这个词的用法就是口语中是很灵活的，但是咱也不能自己造，因为咱们造的可能就不符合人家的习惯，但是人家说的咱们可以学，学了的话肯定就没有问题。 没错，就是听到的时候你要自己能理解。 对，好，那么再来呢，就是 seminar 这个词，我觉得会很常用。好，请大家造一个句子：为期三天的一个研讨会将在下个月于北京举行。 The seminar, which will last 3 day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嗯，不错 ，a 3-day seminar 也行、你可以说 a 3-day seminar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next month。那么说起这个 seminar 是关于一个什么主题的，通常这个介词呢就能想到了，就是用 on 啊，比如说关于咱们说这个哪个好玩啊，关于这个英语考试的一个研讨会会下周举行啊，你可以说 the seminar on English exams will be held next week。就用 on 去代表 seminar 的主题就可以了。好，那再考大家一下 seminar 怎么拼呢？ seminar that's S-E-M-I-N-A-R、 对，这个是 AR 结尾啊，千万不要望文生义的觉得这个 结尾就是个 ER， 它是 AR 结尾。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和听力的练习以及词汇的扩展练习咱们就做到这儿。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周壮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